原初阴差所魂，似乎遇到些麻烦。那魂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，不愿随阴差回阴司，又哭又闹。这事儿不归何风管，下头有下头的规矩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各单位互不干涉。他只是远远地看着，已是有些感慨。 漫长的几十年过得可真快。 姬童做梦了，他梦到自己骑着马冲向山崖，后面有人唤他。 阿痴！ 马惊了，怎么也勒不住，眼看着就要冲下去，姬童醒了过来。夜深人静，他能听到自己短促的喘息声。他看着不远处墙上插着的小夜灯，心慌得厉害。后夜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第二天，季童打了一上午的盹儿，直到第四节体育课，人才清醒些。体育课好几个班一起上的，到了操场，季童远远的就看到了李驹，他正要与他打招呼，没料李驹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冷冷的从他旁边经过，两个字噎在喉咙，生硬的咽了下去。 也许他没看到我吧。 做完了热身运动，大家三五成群组队玩耍，有的打球，有的聊天，有的偷跑回班级。季童不合群，在这个班唯一较好点的就只有甘婷，可甘婷和七班的男朋友钻小树林去了。季童一个人在树荫下坐着，他在看那群男生打球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李驹，他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，好像是被硬拉着活动的，球打得也很菜，动作迟缓，一个球也没进。 是因为被伤吗？ 体育课是最后一节，下课便放学了。中午太阳热，打球的男孩子们个个汗流浃背。季童抱着背包纠结了许久，他想给李驹送瓶水，可是人多眼杂的，有点难为情。拉链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书包来来回回闭合了许多次，最终他终于鼓起勇气，将那瓶没开过的矿泉水掏了出来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见大家都在各玩各的，没人注意自己，悄悄溜了过去。李驹站在球场边上休息，他笔直地站立着，拿着纸巾擦了擦脖子，汗流进眼睛里，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揉了揉眼，真是温文儒雅。 给你水。 季童伸过手去，声音小的只够他一个人听见。李驹俯看他，一脸疑惑。季童将手举高了点儿。 喝水吗？ 李驹没有接，往旁边挪了一小步。 不喝。 哟，这不是五班那个吗？ 还愣着干嘛呀？快拿着呀。 就是，哟，装矜持的，行不行啊你？ 李驹对这些人的调侃之余很是不快，他的视线不耐烦地从他头顶扫过，没与季童说一句话，直接走了。季童处在原地，像有道雷劈中了自己，劈中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扒光了的自己。他放下手，低着头，默默地走了回去，紧紧握着矿泉水瓶，手心印满了汗。 好热，好丢人。 他咬着嘴唇，抬起脸，又望了一眼李驹。他站在人群中，无人传球给他。 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那么冷淡，仿佛不认识一样？为什么要去给他送水啊？ 季童肠子都快悔青了。何峰就在身边，看着他这样，心揪着难受。李驹天生阳虚，想来平时也没少扮鬼在侧。昨日何峰在上他身时，就感觉到了其他鬼魂的气息， 可现在他站在一群阳气磅礴的男生群里，人怕鬼，鬼也是怕人的，尤其是正气十足的人，再加上日正中天，对鬼而言十分不利，此刻上身必自损。姬童再次低下头，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也许是太阳太烈了。姬童感受到周围不断投来的目光与窃窃私语， 好想找个缝钻进去。 舒尔，一只绿叶挡住他的头顶，眼底出现一双白球鞋。他的目光顺着白鞋上移，看清了来人。李屈握着树枝，为他挡去赤阳。季童怔怔地仰视着他，如鲠在喉。李屈什么话也没说，从季童手里拿过矿泉水，打开瓶盖，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了整瓶水。季童不知该作何反应，直到李屈将空瓶子还给他。 谢谢。哇！看来这小子是要成了。 不用谢。 那我去打球。 李屈走了，三步一回头。姬童将瓶子放回书包里，再看向他，李屈已经回到同学当中。几个男生一边谈笑，一边朝自己看过来，姬童立马低下头。